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、好内容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告人。 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。 你中唔中意去露营噶？你去露营之前会唔会做下功课，睇下露营嘅地点干唔干净噶？我讲紧嘅唔系多唔多垃圾啊，而系有冇嗰啲嘢喺嗰度啊？ 露营。 趁住暑假，文翰、雍正、金仔、晓婷同埋世杰五人约好到一个森林保护区露营。当日一大早，五人就起程进入森林嘅深处。直到佢哋行到靠近河边嘅时候，金仔就提议喺河边嗰度扎营。大家都冇异议，金仔同世杰就经常露营嘅，所以对扎营就非常纯熟。所以他们两个就负责搞定两个帐营，而其余三人就四围行下，顺便执啲树枝，夜晚用嚟起火。咁前一晚森林呢一度咧就落咗场大雨，所以周围都湿立立，仲好滑添。文翰啊，草地好滑噶，你唔好行咁快啦。晓婷见到文翰跑住去河边执树枝，就大声叫佢小心啦。文翰就答。得啦，你好似我妈，你哋快啲过嚟睇下，河水涨到好高，又流得咁急，寻晚应该落咗场大雨啊！哦，系咩？雍正好唔耐烦咁回答。雍正系典型嘅城市女仔，对露营其实唔感兴趣嘅，所以亦对大自然唔多了解。佢肯去露营都系因为世杰。文翰见雍正一直望住搭紧帐营嘅世杰。就话啦，阿静，你睇你对鞋都湿咗啦，诶，翻去帮世杰手啦。雍正听完头都唔回嘅，一支箭就跑去世杰度，仲因为心急唔小心滑倒添。文翰同晓婷见到都大声笑咗出嚟。其实文翰系想趁机会洗走雍正，因为佢想同晓婷二人世界一下啊嘛。行下行下，行到河边，当两人喺河边打闹嘅时候。文翰突然间失足跌咗落河度，吓到晓婷大嗌。世杰听到晓婷大声呼叫，就即刻过去救人。但系河水实在太急，佢哋全部都唔敢跳落河救人。正当大家唔知要点做嘅时候，我冇事啊！只见文翰突然间出现喺佢哋四个嘅后边，全身湿晒，吓到大家。大家都觉得奇怪，文翰怎会在自己身后面呢？文翰就说，河流通过那边的森林，水没那么急，我就游上岸，再在那里走过来咯。金仔问，你游水不是很行，天海没事游上岸，你好犀利啊。不过大家见文翰面色苍白，就提议放弃露营，带文翰回去看医生。但文翰话天开始暗，好难找翻路出去，叫他们快啲起火，今晚就在那里过一晚，等听日太阳一出来先至翻。于是大家就决定在这里过一晚啦。食完晚饭，饮咗少少酒，金仔就提议讲鬼故。他和世杰轮流讲，雍正和晓婷被一个又一个鬼故事吓到大叫，只有文翰一直无反应，呆呆地望住萤火。世杰见文翰无反应，就叫文翰讲一个鬼故事。你们知不知道这条河 死过好多人噶。文翰一边讲，一边指住嗰一条河。你又知道你嚟过咩？金仔觉得文翰其实系想吓吓佢哋嘅啫。文翰转过头望住金仔，你唔信？你望下你后边。呢个时候，全部人望住金仔，面色都变晒。哇！你哋一起想整蛊我，我先至唔会俾你哋吓到啊！讲完，金仔笑住回头一望，只见金仔身后嘅一棵树，竟然挂住几件湿透嘅衣物，随住一阵又一阵嘅寒风飘动，吓到大家快快咁跑入帐营入边。晓婷闹文翰：你几时挂咗啲衫喺树度噶？吓死人咩？文翰冷冷咁回答：佢哋而家围住我哋啊！佢哋望住帐营四周围，喺萤火照射之下，冇发现任何身影，但系帐营不断有水渗入，而且仲听到奇奇怪怪嘅声音，好似系哀嚎声。大家吓到揽埋一齐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文翰突然间全身湿透，望住佢哋。点解头先你哋唔救我啊？我好辛苦，好冻啊！文翰发出诡异嘅声音，跟住急速嘅河水将帐营淹没。过咗几日，搜救队接到佢哋五个嘅家属投报，终于揾到四个人嘅尸体，只有文翰嘅尸体一直都揾唔到。 我好冻啊！你哋喺边啊？ 喺河对面森林深处，一把诡异嘅声音传出嚟。留守下一期怪异，同你分享更多恐怖诡异事件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，好内容。你好，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。